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你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2022年，刘莎这是第二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2022年，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2022年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陪您度过，每天一个话题。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中呢，可以和听友一起来互动，奖品不断，惊喜连连，优质嘉宾带来丰富的知识点。我们的节目还有书单来了，有声书导听，让您的耳朵享受听觉盛宴。所以说现在赶快下载听听 FM， 准备和我们一起互动吧。那要介绍今天我们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既然说呀是优质嘉宾带来丰富知识点，那来的肯定他有多优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是书评人、医学博士、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你好，汪冰博士。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再次做客读书俱乐部，心情还是很不一样的。应该说，第一个是因为新年新气象啊，觉得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有些不一样。还有另外，我听说咱们的节目变化还挺大的，是不是？ 没错，没错。那刚才说到了节目的变化挺大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我们俩在前面的时间当中说的话，因为我们的节目变化挺大的。首先是节目时间变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互动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送出奖品，而前面我们那段话里面就包含着挺多奖品的呢。哎，对于很多第一次或者说呢还不太了解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儿呢也把怎么进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聊天室的方法来说一说，您就可以和我们节目来进行互动了。怎么进入到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呢？方法很简单啊，就是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进入。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听听 FM 的这个上方的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我们就可以互动了。说到了互动啊，那今天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失眠的时候您在干点什么呢？而且我们今天呢也特别为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安排了一组书单。失眠的时候你在干点什么？汪冰博士不是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嘛，这还有失眠的时候在干什么的时间吗？ 哎，我觉得今天的活动话题特别值得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特别想知道大家第一个失眠的时候会干什么，还有一个呢，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失眠，你会因为什么原因失眠。刚刘莎说了哈，就是现在本来应该是猫冬的季节，我们应该是睡不醒的，天亮的时候呢，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已经出门上班了，那个时候就想多睡几分钟多好啊。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朋友们通常是有晚睡强迫症的，也就是让他们早点睡，第一个很难，第二个躺到床上可能真的是跟摊大饼一样怎么都无法入睡。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关心大家的睡眠状态和睡眠健康，也特别想跟大家聊聊你是怎么帮助自己入眠的，你又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失眠呢？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和以前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所发送的你们的答案，而且我们还有奖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实时的进行互动。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就是在两个小时当中啊，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失眠的时候你在干点什么。那我们今天呢还会带来互动的这个奖品是什么呢？简单说一说啊，今天我们的奖品呢一共是有4份，也就是说送给4位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是2种礼物。那第一种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啊，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第二份礼物呢，是因为 2022年流沙是第二次和听众朋友们在读书俱乐部相会，而王明博士是第一次，是吧？ 嗯，第一次，所以今天节目对我也很特别啊，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多跟我们在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以这种方式相遇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你看有朋友已经在给我们发互动了，我看聊天室里有朋友就说严森说失眠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对我来说，一般情况下躺下就睡着了。那恭喜这位朋友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中了某种彩票，因为在人群当中，特别是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能够躺下就着的朋友真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躺下就睡着，这貌似说的好像也是我哎。 啊，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本来应该是睡不着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聊睡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哪怕睡着的朋友知道如何睡更健康吗？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儿呢。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第一本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要为什么要睡觉》。要使大脑和身体健康恢复到最佳状态，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有效的事情就是睡觉。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佳对抗死亡的方法，在这本书里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多很多详细的解释，而且还有很多特别宝贵的建议。同时我也说到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就是每位听众朋友啊，每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互动的听友都会获得两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前面已经说到了，是听听 FM 的7天 VIP 体验卡。第二份礼物就是我跟汪斌博士，我们俩一个是第一次，一个是第二次在2022年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俩给大家准备了4本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今天所有参与互动有奖问答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这样的4份礼物。 特别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和我们互动了，还有朋友说我睡不着的时候就玩游戏。哎，那我还想问你追问个问题啊，当你玩游戏之后你是更容易睡着了呢还是更睡不着了呢？因为我周围太多的朋友玩着玩着再一抬眼天都亮了。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睡着躺下就睡着了的心真大呀。是夸我是吗？ 应该是夸你，也是夸我们刚才那位互动的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伴我同行说睡不着都是因为孩子的事儿啊，他正值青春期，我这可是操不完的心呢。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还会说到中年人的睡眠。真的，我最近看的书里面就说到了中年人会因为养育孩子失去很多很多的睡眠，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仅会失眠，而且也没有时间补觉。 如果你要再不让我说答题的话，我今天晚上就要失眠了。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4道题，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作答。我们首先呢是有2道题带给大家。那这2道题，第一道题就是读书俱乐部的播出时间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奖品啊送给第一位答出来的听众朋友。当然我们读书俱乐部其实也想做到尽量的公平一点，如果呢这位听众朋友，那虽然您是第一位答出来的，但是在这一周啊您之前已经获过奖品了，那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份奖品让出来，我们就会顺延到第二位答对的听友。这是第一道题啊，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然后第二道题是，其实我们在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会把第二道题做一个持续，也就是在今天的聊天室里面，2个小时点赞最多的听友也会得到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一份礼物。一份礼物里面有两样东西啊，畅听卡，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哎，汪斌博士，说到了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这本书您看过吗？ 这本书我看了，但是还没有读完。但是我觉得 太厚了， 对，书有点厚。不过呢，作者特别幽默，他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哈，包括今天有可能收到我们礼物的听众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他真的一点也不介意。作为一本讲睡眠的书，能让大家睡着了，应该是作者最欣慰的事情啊。我看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萤火虫摇摇欲碎说，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听广播听听书。那您今天一定要积极参与互动，我们出的这个畅听卡要送的书正好满足了您听广播和看书的需要。 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带来这样的一些书给大家呢？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还有一系列的啊睡眠书单，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情况我们真的是着急。到底大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段段子，我们来听一听啊。 段子手朱广权，还有呢我们采访的一些普通人他们的一些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中国大家的睡眠到底是怎样的。 你的睡眠怎么样？是不是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还是除了睡觉时间不想睡觉，其余时间都想睡觉？或者睡眠没障碍，早上起床有障碍？还是你是鳌拜的兄弟熬夜，躺在床上就开始思考人生，担忧全世界，熬最深的夜，黑眼圈越来越浓烈，一到晚上就两眼放光，要掌控一切，激动的小火花怎么也按不灭，哪管点灯熬油，头发凋谢。中国睡眠研究会近段时间呢发布了一份睡眠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当下我国有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这当中呢有超过3/4的人要在晚上11点以后入睡，而近1/3的人要熬到凌晨1点以后才能入睡。特别是过去一年受新冠肺炎的影响，那虽然大部分人在家的时间多了，睡觉的时间也多了，但是人们的整体的入睡时间却延迟了2到3个小时，对睡眠问题的搜索量也增长了43%。睡眠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自己生命中1/3的时间去做的一件大事儿。那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没问题啊，特别好。 您一般都几点入睡？ 我几点睡都几点睡，那10点睡也能醒了，2点睡也醒了，我这睡没一点睡没。 我大概睡的8到9个小时，然后一般都睡在8到9个小时之内，之后这最近老是做梦，然后比如一闭眼上做梦， 说特别累的话会打呼噜，嗜睡会有，对，就失眠一般不会有，因为工作强度很大，然后每天睡的时间很久，对，就是比较容易困，对，那这还是只要有空就会去。不叫 我大年轻时睡眠质量就不太好，为什么？反正睡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醒了，醒了然后躺着呗，然后迷迷瞪的再睡吧，没有睡长觉的时候。 身边有朋友失眠或者睡得好吗？ 有啊，我有个同事，就是睡得早的话会2-3点就醒，然后睡得晚的话可能4-5点醒。 和他会喝那种助眠的那个口服液， 安神补脑液。 对， 你有效果吗？ 好像没什么效果， 他还是起很早。 对， 特别累的时候反而睡不着，有的时候在床上，然后会等一会儿才能睡着，一开始也会做梦。 刚才我们是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录音，说到了现在中国人的睡眠的情况。汪明博士，你有没有觉得实际上大家睡不着的居多，所以问您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既然睡不着的朋友其实人家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感觉，我们就少睡点或者不睡点。 对，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其实这句问题作为书的标题，我有点为这本书担心，因为很多人会想，这还用你们说吗？那我肯定得睡觉啊，这个不睡觉我自己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其实我想借由书中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来跟大家揭示一下特别简单的一个答案。如果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让你更长寿的革命性的新疗法，它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让你充满创造力，它使你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变得更苗条，降低对食物的渴望，它能保护你免受癌症和痴呆症的侵害，它可以预防感冒和流感，它还能降低心脏病的发作和中风的危险，更不用说糖尿病了。你甚至可以因为它感到更快乐，不会再忧郁，也不用再焦虑。你对这种新的疗法感兴趣吗？ 我觉得我要睡觉的话可以不用药了，我也不会得病啊。首先身体会健康，第二即便是得病的话呢，我睡一觉就好了，所以那还要药品还有医院做什么呢？我们完全都可以通过睡觉来解决的呀，汪明博士。虽然您是医学博士啊，但是我在这儿还是要问一问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见没有，你就是聪明啊。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假想了有一种高科技，能有刚才的很多很多的优点，比如说防止大家现在都想变瘦一点，对不对？防止变胖。但是流沙静静就猜到了，其实这个高科技已经存在了，就是我们每天的睡眠。睡眠比起其他的方式都更自然，它是我们生物本能的一部分。但我们今天单独拿出来讲是，虽然我们从小就是睡大的，对不对？关注一下小婴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眠。对，那不过你没有睡，你长不大。睡眠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越来越不会睡了，越来越舍不得睡觉了。 那我就跟大家说书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特别是那些想要苗条的朋友，睡眠太少会怎么样？你极有可能变胖。为什么呢？睡眠太少会让你感受到饥饿的激素的浓度增加，同时抑制那些能让你感到饱腹感的激素的浓度，所以到了深夜，尽管你已经吃饱了，却还想多吃点。这里我借这个书中的观点提醒大家，深夜啊，一定要抑制住看吃播和美食直播带货的这种冲动，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知道了，你睡眠不足的时候是更容易感受到饥饿的，而睡眠不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意志力会变得薄弱，所以你看那些购物的秒杀都安排在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就知道你那个时候最冲动了。 哎，没错，很多秒杀都是从凌晨零点零分开始的，你想那一点儿，如果是睡着的人早就睡着了，只有没睡着的那些人，哎呀，我觉得他们掉入了商家的陷阱，在那儿秒杀呢。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点什么？我们就有很多的听友就说到了，秋风秋雨说啊，失眠的时候会干什么呢？听音乐，纯音乐、民乐、钢琴曲等等。宝姐姐说啊，失眠的时候心放宽一些，睡前来杯热牛奶，好心情，好睡眠。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用户8398说，从来不会失眠，沾枕头就睡着了。有的时候打呼噜，哎呀，又一位沾枕头就睡着了。我觉得其实当然我看了一下比例啊，确实是失眠的人比较多，然后沾枕头就睡着的不太多。 嗯， 哎，我们还有一位天马行空，他就说了，他说读书听书真的就可以睡眠，就是说如果他睡不着的话，他肯定会读书。 所以 我觉得我只有读英语书的时候才能睡着。 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互动聊天室的宝姐姐说的，失眠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呢？如果睡不着，我推荐大家看看英语书，3分钟保你闭上眼睛。这个为什么看英语书容易催眠呢？我周围也有些朋友啊，就说我看2种书会很容易入眠，一种是英语书，一种是专业书。 哦，我看历史书能看一宿，我看历史书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你感兴趣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哈，在床上阅读对有些人是好事，对有些人就是灾难。比如说你读了一本你很喜欢的小说，放不下来，历史有的时候也充满了故事性，让你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但是如果像专业书、英语书，特别是备考的朋友，可能看着看着就很快睡着了。为什么？我就想这里边就和书究竟是让你越来越困倦了，还是越来越兴奋了有关系。所以我想宝姐姐的这个方法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每年新年的计划里都有学英语的朋友，那些朋友可能每次拿起英语书那就是最棒的催眠工具，所以到了年底还是一个单词都没记住。 哎，像我们这位黑暗塔朋友啊，他就说啊，失眠的时候会干什么，主要是听歌看书数羊。那真的是看您听什么歌看什么书。数羊我试过，数了好几千，没睡着。我接着我从头数， 啊， 我觉得数羊这个法子， 哎，来来来， 我虽然用的很少，用的不多，但确实是睡不着。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羊的经历啊，嗯，但是这位叫黑暗塔的网友说，没错啊，冲动购物的逻辑就是深夜在你破防的时候，那这个数羊也会让我们破防更睡不着觉，叫科学数羊。怎么科学数羊呢？刚才流沙示范了一种方式啊，就是1、2、3、4、5、6、7，没准一直数到上万。 卧底，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啊，一只羊，两只羊，一直数到很多很多羊。因为我们想想啊，这个数羊的事情，如果你要保证自己数不错，你得多精神啊，对吧？你数错了，还有些有朋友强迫症得重来再数，那一晚上别干别的了。 我就是数错了，从头又开始数。 所以告诉大家，无论是数呼吸呢，还是数羊，我们用的方式呢，就是限制到1到10之内，循环往复的数。大家有没有这种重复性的事情，是很容易降低你的大脑兴奋性的，就更容易让你进入睡眠。所以黑暗塔说他失眠的时候干什么，就是听歌看书和数羊。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数羊哈。 嗯，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场控啊会随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会把这个微信群的二维码发到聊天室，大家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微信群。未来呢，会有我们节目的预告，还有主持人动态，还有好玩的活动以及丰富的福利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扫码。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这个2小时呢是和大家有一个主题互动的，同时也是有奖品发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是什么呢？第一道题是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那如果是大家想得到我们的奖品，可以 在第一时间把您认为正确的播出时间发送过来。第二道题呢，是持续整个两小时的聊天室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两小时的聊天室里面点赞最多的听友朋友会得到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也再来重复一下啊，就是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还有就是我跟汪斌博士的心意，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送给大家。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编辑匆匆的介绍。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匆匆，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的编辑，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这本书。首先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是特别的开心。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因为它里面既有非常硬核的科普内容，同时它的语言又非常的通俗，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啊，尤其是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几乎它承载了我们人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而且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件事情。了解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后来这本书被很多媒体还有医学期刊推荐，比尔盖茨也专门撰文推荐了它。我们一定要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让更多人了解睡眠，睡得比原来更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做这本书的初衷。但是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之后，真的觉得受益非常多，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嗜睡的人。我其实一开始总觉得就是特别嗜睡的人真的浪费了很多的人生的时间啊，我其实是很苦恼。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每个人对于睡眠都有自己的规律，而好好的睡一个好觉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这个缺点开始变成了一个优点。这本书呢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它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然后怎么睡个好觉，睡得好有什么益处，睡得不好有什么坏处，甚至他还讲了睡眠对工作、学习、个人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经济都有哪些影响。然后最后我觉得很吸引一点，就是作者本人通过研究自己给梦做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解释，这也是很多书中没有提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整本书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好读。挑一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很震撼。作者有说其实睡眠是我们生来就会，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自然现象？作者通过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就是影响我们睡眠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叫做昼夜节律，第二个叫做睡眠压力。昼夜节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昼夜节律，我们几点睡，几点起，我们需要多少个小时，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的。所以有些人会是那种早睡早起型，然后有些人会是那种晚睡晚起型，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上学的时间也其实应该往后调整，因为对于医生的睡眠时间来说，孩子的睡眠时间其实需要更长的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我读到的时候觉得很不一样，让我很震撼的一点。第二个就是睡眠压力这个我读的时候特别的紧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睡眠压力是我们大脑中一种叫做腺苷的物质，它每天会不断的积累，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变困。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蓄水池，然后腺苷不停地往里跳，往里跳，往里跳，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困了。但是腺苷又会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喝咖啡因为咖啡中的咖啡因跟腺苷非常像，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一直是清醒的，但其实腺苷仍在不断的积累。即使我们当时不困了，但其实我们身体是困的这就很可怕。而且腺苷只有通过睡觉才能会被清除掉，没有及时睡眠，即使第二天我们补觉，腺苷也不会再被清除，也就是说我们欠了前一天的睡眠债，而且我们是永远也还不清。睡得少跟睡得好、睡得多的人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的这种睡眠不好，就会让我们患癌症的风险比别人高出一倍，也存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潜在风险。所以说好好的睡一个觉 睡一个好觉，睡一个高质量的觉，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希望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能够收益很多，能够在睡觉这件事情上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真正的拥有一个好睡眠。希望大家今晚开始就能睡个好觉。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刚才呀，在播放这段录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找到了今天在我们聊天室第一位获奖的嘉宾朋友，他是谁呢？用户啊，你没有名字，注意这号码啊，是用户8961AA。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呀，第一次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是17点到19点。第一次听这个节目您就能答对啊，一定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我说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了，所以恭喜您。您获得的礼物是什么呢？是听听 FM 七天 VIP 体验卡，还有呢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那我们会有我们的场控联系您，具体的比如快递的方法呀，还有地址，他会直接私信您啊，可千万不要把您的这个内容直接发到我们聊天室里面。当然您要是想让更多的人联系您，那听您的。 更多的人联系了，是有助于睡眠的还是会让人失眠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聊天室说了，睡前呢千万不要看手机，不要刷社交网络啊，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当中也专门提到了，其实在睡前我们要有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不要一直抱着手机，手机除了有 LED 光线对我们的睡眠的影响之外，包括一些内容可能会让我们的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所以我们都跟飞机着陆一样，在睡前要给自己一段断绝电子产品的时间。 那接下来就要广告时间了，我们先带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我们今天的等待广告播出吧。 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演绎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大家来分享关于睡眠有关的话题还有书单。那今天来做客嘉宾朋友是王冰博士，书评人，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刚才我们的听友啊天马行空就说到了，哎，那个我怎么没得奖啊？说好像我是第一名。大家别忘了，我今天说到的我们的获奖的规则当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当然要把奖品发给那第一位得奖的听友了。但是如果呢您在这一周已经得过奖品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奖品顺延给第二位答对的，也就是第二个，应该是排序第二的这样的听众朋友。那没关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三份奖品送给大家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持续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答题，就是两个小时当中在我们的聊天室点赞最多的听友就会获得我们的礼物，是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样的一本书籍。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当中一直在点赞，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截屏，我们的场控会在聊天室里面发送过去，就能够看到您是否得奖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是我跟汪冰博士我们两个送给大家的礼物。我们在我们原本的礼物里面又添加的一份我们两位的心意。王冰博士，你为什么要送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呢？ 哎，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人生啊，起始和终点，大部分人都是在床上开始的。我们也是和睡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刚才编辑说书的时候讲到了，人生有那么长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过这件事情？我们对工作都很认真啊，但是对睡眠也没有认真的去研究一下怎么科学睡眠，怎么在睡眠当中获得最大的获益。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用手机，每天手机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没地儿充电，对不对？ 你带着一个充电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让手机即使周围有无线网，但是如果您没有电，有网也白搭。所以睡眠就是像给我们的人的身体和精神充电一样。在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值得所有人关注，就是睡眠对他人的影响。我们老觉得说自己睡不好，那自己的身体受影响，其实不光是这样。今天现在是晚高峰的时段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些路怒症的朋友有可能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他们的判断力下降，有可能成为马路杀手。您在他旁边开过的时候，您就成了可能被伤害的人，就受到危险。那我们再说到生活当中更多的窗口行业，我们去的时候，哎，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没好气啊？没得罪他，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常年都睡不好觉。包括我们做家长也是，刚才有朋友说，人到中年，每天都为青春期的孩子烦心啊。可是我们越因为孩子烦心越失眠，第二天带着一个失眠的状态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心情也会格外的烦躁。所以睡眠问题不光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和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哎，刚才啊，我看到用户5187SM， 他没有名字，所以只能把这用户的这个号码来念一下了。他说听广播能睡着，北京新闻广播24小时都有节目，除了周一0点至早6点，但是最近半年可能是信号不好，收音机听不到了，只能用手机用手机听这个听听 FM 了。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您可以用收音机听，当然您也可以用手机来听了，就是下载听听 FM。 而且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节目来互动。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们可能长期以来习惯用这个收音机收听，所以对这个用听听 FM 收听不太清楚。我们再来说一说，王冰博士，是不是您都背下来怎么进入到听听聊天室了？ 介绍这个自助游我也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啊，只要打开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首页的聊天室，在位置里找到了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如果您在首页里没找到，也可以直接用搜索的方式在上方的搜索框里搜索 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可以进入和我们互动了。感谢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所有的朋友，你们的留言我们都有看到。哎，我发现大家对睡眠这个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有朋友就说了可以泡泡脚啊，也有朋友说了在睡前啊洗个热水澡，当然要隔的时间长一点，会有助于睡眠。大家有没有知道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在关于睡眠的书里就告诉我们了，人在昼夜体温是有一定的温差的，一般白天偏高，晚上偏低，所以通过泡脚和泡澡这样人为的制造高温和低温差的方式，就有助于启动我们身体的睡眠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个经验的方法，如果不去研究下科学背景，还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当你做一件事情有效，通过阅读又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就更愿意去坚持它。更重要的是，周围有人的时候，你想劝他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人家就会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特别是读一些和生活的细节密切相关的书，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哎，我觉得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啊，不仅是大家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互动，其实听听聊天室也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聊天室了。你看啊，阿俊就说了，说普弟晚上好，因为之前特没品他就说了，他说俊哥好，大家在我们聊天室里面聊天是吧，撇开我们的主题不聊，你们两个聊上了，我倒是没意见。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当成您的另外的一个特别温馨的小窝小家或者是小地点，但是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失眠的时候你会做点什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有奖收听。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两道题，那下面有一道题，王明博士，咱们是现在出题呢，还是一会儿出题？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道题谁得奖，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是在我们嘉宾王明博士的手里面。那要不然您出题，一会儿得奖也是您来公布，好不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另外一道互动问题，或者说另外一份互动礼品啊，就是关于睡眠的一个知识点。那刚才在编辑读书当中啊，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的大脑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昼夜的节律，会感到睡眠的需要和冲动，所以为了工作，为了在职场上更努力的工作，我们很多人会给自己灌很多的咖啡，每天灌很多的咖啡。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连锁的咖啡越来越多了，一个是大家越来越接受咖啡文化，另外一个就是保持清醒是多么难得但同时又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公司提供咖啡机的时候，我心里呢既为能享受到福利的小伙伴们感到高兴，另外一方面我就在想，单位想的真是周到，知道很多人都失眠，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高效率的运转，咖啡就很必要了。下面这道题希望大家听好了，那咖啡肯定会影响，对大多数人来讲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所以为了避免咖啡对我们睡眠质量的影响，那在什么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段喝咖啡是比较适合的？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啊，也就是咖啡会影响睡眠，大家大部分都深有体会。那我们在一天中什么时间喝咖啡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咖啡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开始互动啊，跟我们抢答了。 王明博士在把这道题目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在想，这道题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是为什么？哎，王明博士，我觉得是不是我喝咖啡的方法有问题？我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喝咖啡都不会对我的睡眠有影响的。是因为我 你就属于那种单位放了咖啡机可能也白放的人。 不是，我其实特别喜欢咖啡的香味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咖啡的苦味，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论喝什么咖啡都会放好多的奶好多的糖。后来我的朋友尝了我的咖啡就说，你这不是咖啡，你这是巧克力奶。我已经把咖啡做成巧克力奶了是吗？ 哎呀，不光是你觉得喝咖啡没用啊，我们这有一位朋友用户7373KZ 说喝咖啡对我也没用。那恭喜你不会受到咖啡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人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什么时间喝咖啡对睡眠的影响会比较小？我看有朋友已经回答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揭晓答案。 我觉得咱们挑一挑，汪明博士，既然出题的人是你啊，那肯定这个最佳答案或者说最接近正确的答案或者是正确答案是您判定的，但是现在好像这道题参加答题的听众朋友并不是特别多，我告诉大家这道题呀、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标准的答案，标准答案就是汪明博士他认为谁答得对谁答得好就把奖品发给谁。我们的奖品呢是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还有呢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的书一本，我们的获奖听友呢会看到我们的场控和您联系，然后会跟您具体的协商，比如说发奖的时间呢，还有您的地址啊，我们的场控都会跟您详细的介绍。所以得奖的听众朋友不要着急。哎，汪明博士，我问一问啊，我也是刚刚使这个聊天室没有多久，你看他们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小括号、小方块括号的说悄悄话，是不是他就？是悄悄话了，不会把这个他的这个地址，那个泄露在这个聊天室吧？因为我看到有朋友把这个悄悄话， 我觉得前面带着那个括号注明悄悄话的，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用悄悄话的方式发送的，这应该是系统对我们的一个提示啊。我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说到了他们认为什么时间喝咖啡最好，而且有些朋友说的非常具体，比如说早餐后半个小时啊。比如说在早起后的两个小时啊，不会影响睡眠。 这位听众朋友说啊，失眠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小猪毛毛他说看手机。那你要失眠的时候看手机，你还睡得着吗？ 对啊，失眠时候看手机是看什么内容？你是看那个助眠的音乐，还是在上面背那个英语单词呢？是不是只有背单词的时候睡得就更快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手机它是个 LED 的光源，而且它还对睡眠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大部分人看手机的姿势都不是很健康。说实在的， 躺着肯定他躺着他失眠嘛，他要睡觉，他要上床嘛，在床上躺着看手机，这是他的标准姿势，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姿势不仅不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啊，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它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有过有替代性的方法就更好了。你看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答案，还有人说放点牛奶哈，还有人说了两个时间段，上午十点和下午三四点，我不知道您这个答案是从何而来的，我还挺好奇的。有朋友说了，睡前或精神紧张的状况下不适合咖啡，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有多少朋友自认为是内向的，有多少朋友自认为是外向的人。这个内向的人呢，稍稍喝一点咖啡是有帮助，对提高他们的表现，他们会更兴奋。但是已经是外向的人，喝太多咖啡有可能反而会有副作用。所以啊，如果您认为自己是偏内向的性格，下次有事情需要面临的时候，适当的摄入一点点咖啡，你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 秋风秋雨，咱俩的爱好都一样，我也喜欢喝牛奶咖啡。 黑暗塔说了，睡前十二个小时喝是最好的，因为消解过程需要十二个小时啊。 哎，那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上午喝应该比较好。我现在总结出来了，虽然我不太知道这个最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肯定应该是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得有，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影响睡眠了。像我这样的人例外。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揭晓大家最关注的答案？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有可能不是我要说的答案，而是谁叫获奖。 不，我们还是听一听大家都怎么去喝咖啡的吧。哎，不仅仅可以聊这个喝咖啡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也和大家来聊一聊。也许啊，我们聊完以后您会觉得，虽然有的时候会失眠，但是呢失眠其实并不像好多人想的那么无聊，那么让人沮丧，也有好多特别充实的事儿可以干呢。其实如果您失眠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您这一晚上失眠的时间能背多少个英语单词。我觉得至少能背三个吧，可能有的朋友能背100个。 能背三个，我估计背到第三个就已经睡着了。我是建议大家哈，应该做一些低脑力和体力消耗的工作。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上讲了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失眠的朋友啊，去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这个心理咨询师就告诉他，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不要想睡觉，你干什么呢？你就专注做一件事情，不要让你的舌头碰到你的上下颚，不要碰到你的牙齿，也就让舌头处在一个和周围的组织都不沾的这种状态里面，盯着天花板，然后你就舌头不要碰牙齿，不要碰上下颚，你试一试。我还真是那天晚上读完了就在床上躺着试试啊。也推荐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您失眠，您试试这个土法有没有用。 实际上当你把对失眠的焦虑转移到做具体的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有可能会对你有点帮助，就是不再和失眠做斗争的时候，有可能会减缓失眠，因为太多的人都因为害怕焦虑失眠而变得更加精神。 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失眠严重了就变成了睡眠障碍，这是一个病得治。那到底这个病是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他们的一些介绍。 2021年运动与睡眠白皮书发布后，中国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还有网友调侃，除了睡觉的时间睡不着，其他时间都特别困，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又犯困，睡眠质量差成为不少人的困扰。 睡觉老睡不着，而且在就是尽管睡着了，在夜间呢，这个梦话比较多，梦话的声音还比较大，有时候自己能把自己吵醒。还有呢，就是拳打脚踢啊，有时候有发病这两三年来的话，从床上掉下来有5-6次了。 夜里睡不好，白天也没精神，陈先生还出现了头晕眼花等症状，这才到医院寻求帮助，目前已经有了很大好转。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呢？ 以失眠睡眠效率不高，睡眠质量不高为代表。这首先这一块是我们睡眠障碍相当大的一部分。第二大类就是睡眠呼吸的障碍，我们最常见的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俗称酣症。三大类呢，还有我们夜间的一些睡眠的一些异常的状态，有时候睡眠过度啊，或者是白天的思睡，也属于我们睡眠疾病。 睡不好不仅会导致精神不佳、效率低下，长此以往还容易引起慢性疾病的高发。如果长期存在睡眠障碍，一定要及时就医。 我们这有很大规模的睡眠多种的监测的这个手段，可以通过这个最有效的睡眠监测来准确地分析您夜间睡眠发生了哪些问题。 同时专家提醒，相比问题严重了再去医院，更推荐大家在平常主动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 就是我们白天人越兴奋，我们活动量越大，我们工作越多啊，或者跟人接触交往情绪越高涨，那我们晚间积累的睡眠的动力就越足。在晚间呢，一般睡眠不好的人不要这个大量的饮用一些兴奋性的饮料，尽量不要使用 LED 的光源啊，蓝色的光源会刺激我们人处于一个清醒的一个状态。我们不要养成在床上刷手机啊、看视频啊这种使我们的整个情绪一直保持一个兴奋状态的这些不良习惯。 放松的心态也是优质睡眠的关键，入睡时间、睡眠时长都应该以自己身体所适应的最佳状态为准。 反复的给自己的睡眠设一个目标，我今天非要睡5个小时，如果我只睡了4.5小时，起来就很沮丧，这种呢都是一些不良的一些睡眠的一些习惯。 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了对于睡眠障碍的一个定义，而且还有一位特别严重的睡眠障碍的患者。所以说汪冰博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里面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是失眠很严重甚至到了睡眠障碍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其实我看到听众朋友已经在互相支招了啊。特梅普就说睡不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冥想？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失眠的时候站桩可以吗？那我就想啊，冥想这个大部分人现在都越来越熟悉这样一个概念了。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你数自己的呼吸，我刚才记住啊，千万不从一直数到100、1000，别就从1数到10。 我还以为你说从1数到1呢。 非常简单有效的冥想方式啊，把你的专注点放在呼吸上。那至于站桩呢，我的观点是，因为我们今天讲了这本《为什么要睡觉》里专门提到了，锻炼很有益，但不要在一天中太晚的时间进行。什么时间锻炼比较合宜呢？在睡前的2到3个小时就结束锻炼。站桩我知道，这个以静制动啊，有的时候这站桩也挺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考虑您的这个身体情况，第二个要考虑站桩对您的身心的影响。如果不会让您的身心太兴奋，其实可以结合冥想，那可能挺有帮助的。但如果比较累的话，那就根据书中的睡眠小贴士，我们在睡前2到3个小时结束锻炼比较合适。我就想起了最近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楼上不知道是谁家，他喜欢的一种锻炼方式我们都不知道，他感觉像是在屋里跳绳或者是原地跑步啊，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啊，就有人说了，这是谁家呀，能不能照顾一下睡觉和心脏不好的朋友，就别咚咚咚了。 我想那这位朋友不知道他几点睡啊，其实他这种夜间锻炼的习惯有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睡眠，因为除非他的锻炼完两到三小时锻炼在睡眠前两到三小时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提示，就是晚上可以锻炼，但最好是放在睡前两到三个小时。还有一点呢，这个睡眠贴士对很多职场人有用，听好了，很多朋友都说我这周末干什么了，周末啊补觉都补不够，我还干什么别的事情呢？特别不建议大家周末无节制的睡觉。第一个啊，睡眠和时间一样是不能储存的，我们很少说我能把今天的时间留到明天用，今天早点结束吗？不可能。睡眠也是无法被压缩也无法被补偿，所以如果您在周末适当的延长睡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千万别一到五过的是北京时间，那一到六日就过成了纽约时间，这种昼夜颠倒等于你改变了你的昼夜节律，所以头天上班啊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哎，我说一说我的痛苦的经历。有一天我看书，然后本来呢我是大概十一点左右的时候看书，因为第二天要上节目嘛，后来我就觉得那书太好看了，然后我再一看表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我说我再看十分钟一定睡，然后我就接着看书，我再一看表的时候已经两点半了，后来我就想我再看五分钟一定睡，然后我再看表的时候已经四点了，后来我一想我六点半因为要第二天要采访，我大概六点半就要起床，我想我索性就别睡了，看完就得了。后来白天上班的时候太痛苦了，哎呀，这要是一整宿都不睡觉，而且第二天的事儿排得特别满的时候，真挺难受的。我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以后，我就提醒我一定要睡觉，至少十二点之前要争取睡觉吧。 哎，所以你看，知道了这个睡眠减少的苦，才学会了我们要长一智，要改变自己的睡眠。也提醒大家，我们经常为起床设定时间，但很少有人为睡觉设定时间。在书里也提醒大家啊，贴心的告诉大家，入睡的时间也是需要规划的。七边老好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失眠的时候做深呼吸非常管用，我们也推荐给大家试试。还有5335IK 说做瑜伽锻炼也可以助眠。我最近看到的几本跟睡眠有关系的书中提到了两个瑜伽的体式，在广播里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直观的表现给大家，我说说名字。第一个呢叫挺尸式，哎，听着挺吓人的哈， 估计还得有下犬式。 其实就是放松的躺在地面，然后呢手心是朝上的，两脚略略分开，与肩同宽，大家这个具体细节可以去查一下，叫挺尸式。挺是直挺挺的挺，尸就是尸体的尸，式就是姿，就是方式的式，挺尸式啊。名字有点不好听啊，我们可以改名叫大休息。还有另外一个叫婴儿式，哎，这个好听啊。婴儿式实际上是有点像我们趴卧的感觉， 使劲蜷缩着的， 对，有点像回到母体的感受。这两个姿势非常简单，您也不用花钱上瑜伽班，网上就有很多演示挺尸式和婴儿式的录像短片，可以学起来啊，不花钱的助眠方式。还有位朋友叫时光雕刻说，失眠时候干什么呀？听有声读物，听相声，听书。哎，这听相声怎么睡得着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相声都是您熟悉的段子啊？反正我听新段子只会越听越精神。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对我特别有用的帮助睡眠的方法，我贡献给大家啊，就是你看考试题。我今年考了两次试，然后每次的我们那题库啊特别多，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应该是，哎呀，不是，肯定是不会记错的，印象太深刻了，是五号字，然后 A4 纸40多页全是题，然后我每次看题都能看睡着了。 看来睡前看考试题可能对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助眠。我觉得那个大脑基本上就在跟考试题说拜拜再见，我受够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王明博士在聊天室里面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关于这个喝咖啡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呢？ 公布正确答案，也恭喜获奖的这位朋友。正确答案呢， 大家注意，王明博士把奖发给谁呢？他听听他有没有私心啊。 哎，我们说说为什么选这位朋友啊。我选的这位朋友叫黑暗塔，他的答案是睡前12小时，因为消解过程需要12小时。但其实喝咖啡的标准答案的时间没有那么具体，在这本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中写的是上午喝咖啡比较适宜。但为什么选这位朋友呢？这朋友虽然不是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因为他提到了消解时间。我们所喝的咖啡 就像我们所服用的药物一样，它是有个半衰期的，也就是衰减一半的有效活性的量需要多长时间。咖啡的平均半衰期呢是5到7个小时，所以如果我们晚饭比如说7点半左右我们就喝了一杯咖啡，这就意味着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才有50%的咖啡被代谢掉，另外50%的咖啡因仍然有活性。我们可能说这个一半咖啡都没有还睡不着呢，其实只剩50%的咖啡因呢也是对我们大脑有很强的影响的，所以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我选这个朋友的原因就是不光他说出了时间，还说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间，哪怕数字上略有出入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啊！所以恭喜我们这位叫黑暗塔的朋友。 也不知道聊天室的朋友对于汪冰博士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异议。这样吧，为了呢能让汪冰博士又专业又公平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凸显在我们读书俱乐部，所以下面还有第三道题，我们请汪冰博士来。当然这第三道题也是汪冰博士出的，同样他出题，然后最后谁得奖还是他来公布，他来确认。汪冰博士， 谢谢啊！我觉得今天来读书俱乐部太值了，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利，也谢谢这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我想大家都是希望拿到书能认真的读书。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给大家发更多的奖品。那刚才流沙说了，我现在就多了一个机会，对不对？给大家出一个互动 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发的这个奖，我们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人家说汪冰博士你挑的这个我不服，那我再给您第二次机会，让大家都服了您。既然我们节目能邀请到优质嘉宾，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展现一下我们嘉宾到底有多么优质。 这个优质主要是能给大家带来福利。那我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啊都有睡前小酌的习惯，就是来点酒，也有人会说睡不着，喝点酒你就睡着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酒精对我们的睡眠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酒精真的有助于睡眠吗？我们一会儿会有一段广告，中间的广告时间，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酒精对睡眠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酒精真的是有助于睡眠的饮品吗？ 哎，说到这儿啊，其实也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你看前面不论是书里讲的一些方法也好，还是说我们出了一些问答题，包括和听众朋友一起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失眠的时候你在干点什么，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个人比如说对失眠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每个人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而且包括你会吃点东西然后帮助睡眠，比如刚才说到了咖啡啊，包括还有茶，很多朋友都说一喝了咖啡或者一喝茶以后就睡不着。我妈妈特别明显，她绝对不会在下午4点钟以后喝咖啡喝茶的，因为她说如果她在下午4点钟以后喝了咖啡喝茶一晚上都睡不着。我每次她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跟听天书一样看着她，我心里想，妈呀，我9点钟喝浓茶和浓茶咖啡的时候，然后要是能倒头就着的时候依旧也是倒头就着，所以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体差异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大家读书呢？其实是借由我们的研究来帮助我们每个自己形成自己的睡眠规律，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朋友也有人提了，说有人是猫头鹰啊，夜猫子，有人是百灵鸟早起，对，还有介于中间的类型。那标准的睡眠时间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每个人都适用的一个答案，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准自己的睡眠规律。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今天怎么做明天我大概率还会这么做，还会这样发生。所以最最重要的是养成自己的规律。如何能养成自己健康的规律呢？是要你有观察，对不对？你已经睡眠不足了，如果长期缺觉的话那真的很危险。在 缺觉，长期缺觉特别难受，我后来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 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中专门讲到了睡眠的剥夺，就是不让你睡觉，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刑讯逼供的手段。 对， 当让一个人严重失眠的时候啊，没法睡觉，长时间没法睡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干过的事情啊，这就是刑讯逼供的危害，也是睡眠剥夺不人道的地方。但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主动或者被动失去睡眠时间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提起重视。因为很多人都在想啊，我要这个上班工作我没有时间睡觉，但是缺少睡眠可能不仅会影响健康，还会影响你的职业表现。 而且呀，大家注意啊，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你缺觉呢也就是难受，像我这种难受几次以后就想着赶快要睡觉，我觉得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尤其是汪冰博士应该是13、14岁，就是那种还蹭蹭蹭猛窜个的那小朋友来说， 青春期的朋友， 对，你如果要让他缺觉的话，对孩子将来的成长或者说将来孩子的健康肯定有特别大的影响。 对，书里也说了会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啊，特别是青春期也是个性发育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也就借这个刚才说的睡眠提醒大家，我们的孩子课业负担可能也蛮重的啊。虽然现在我们是双减，但是我相信很多孩子还是要面临重要的考试，毕竟孩子人很多，我们还是要优中选优。那孩子压力再大，我们一定要注意关注好孩子的睡眠健康，因为这是一切的基础。 这位用户是3594LD， 他说呀，失眠的时候看看电视，听广播，看手机，躺下想想飞机从地面慢慢飞上天，催眠法。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睡眠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朋友是书评人、医学博士，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王冰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而且今天我们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4份礼物，前面呢已经是出了4道题了，但是呢我们才出现了2位获奖的听友，我们还有2位获奖听友这个名额在等待着大家。那再重复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这道题是喝酒真的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吗？还有啊，是聊天室里面2个小时点赞最多的听友也会得到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礼物呢是听听 FM 7天 VIP 的体验卡，可以畅听价值1万元的有声作品，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的书籍1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啊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以外，我们也特别带来了睡眠系列书单。这份书单都有什么书呢？除了前面说到的这本书以外，还有失眠疗愈伴你一生的睡眠指导书，还有睡个好觉端粒以及躺平。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份书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汪明博士的介绍。 在我介绍书单之前呢，我看到大家正在跟我们互动啊。我刚才在上个时段公布的，我们今天应该是3个跟大家互动的有奖问答的话题是喝酒对睡眠究竟有怎样的影响，真的像传说中的喝酒有助于睡眠吗？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特别好。刚才刘莎问到了我们的书单啊，在书单之前我先想说这个过了6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怎么觉得有点饿了哈。 你是饿了， 因为刚才在最开始跟我们互动的一位朋友就说到了他这个已经和好面了，准备要包饺子。我刚才问的问题又是喝酒，想起那句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在说书单之前再贡献一个贴士给大家，就是关于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吃饭和睡眠的关系。有些朋友就是睡不着，哎呀那我吃点东西吧。有些朋友就夜间饮食的习惯，那其实建议大家避免在深夜大量的进食和喝饮料。这个抛开肥胖这件事情不说啊，简单的零食可以，但是大量的饮食会导致消化不良，干扰睡眠。晚上喝太多的液体，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是频繁的醒来上厕所。而对很多睡眠本来就不好的朋友，每起来一次再次入睡的成本就变得越来越高了。好，刚才说了一点，哎呀，这个6点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吃饭了哈？我们还在直播间，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精神食粮的会餐，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书单。那下面要说的这本书呢，是个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 对， 躺平是不是？大家对躺平是怎么理解的呢？你觉得在生活当中，你想做一个躺平的人吗？这本书的躺平和我们今天的睡眠有关系，是因为躺平这个姿势啊，是和我们的睡眠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相近的。虽然躺着的时候不一定在睡，但大部分睡的时候都是躺着。凡是不躺着的睡眠，往往就不舒服的睡眠。 不躺着的睡眠，往往就是不舒服的睡眠。这个话太好了，太准确了。站着睡确实不舒服，但是我知道马是站着睡的。 哎， 鸟，好多鸟也是在 那睡的。我记得小朋友跟我说，说那个海里边，比如说海豚，有可能左右脑轮流休息啊。我们要是那样，是不是就更好了呢？哎，但是我们看了这本书，可能会发现，原来躺着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躺着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躺平》这本书的译者他的介绍。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希，是《躺平》一书的译者。在2022年伊始，我想和大家推荐德国作家贝恩德·布鲁纳所著的《躺平》一书。这是一本非常轻松的关于躺的文化散文集，我认为非常适合生活在当下社会的我们来阅读。在《躺平》一书中，作者布伦纳深入探索了人类躺平的历史和文化，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社会中躺的含义变迁。现代人对于躺的态度啊，十分矛盾，有人渴望躺平，有人鄙视躺平，更多的人则无法躺平。而古代人对于躺平的态度是十分自然的，他们热爱躺平，拥抱躺平。这本书里介绍了很多关于躺平的历史趣事，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喜欢躺着享受佳肴，为此还制作了专门的用餐沙发床。此外，布伦纳也在书里纠正了我们对于躺平的误解。我们普遍认为啊，躺是消极懈怠的代名词，但实则不然。在布伦纳看来，躺卧不仅仅是让身体得以短暂休息的方式之一，更是一种高级的人类存在形式。在书中，布伦纳列举了一系列文化史上的奇闻异事来为躺辩护，例如米开朗基罗躺着创造了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美景，普鲁斯特卧病在床躺着写出了文学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有的时候，当我们躺下，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启发。因此呢，躺平也可以是一次解放思想、激发创造力的机会。躺平能让我们短暂地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全新的视角理解我们自身存在与水平世界的关系。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把四肢全部伸展、心无旁骛的躺平成了一种奢侈。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躺平，就算躺下也充满焦虑，无法入睡，不得不借助啊精油疗法、睡前冥想、倾听助眠白噪音等一系列手段来辅助躺平和入睡。躺平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已经处在急剧的退化之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一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生命长度都在躺卧中度过。我们躺着睡觉、做梦、思考、阅读，沉浸于忧伤的情绪中。那尼采也曾说，睡觉可不是件小事，为了睡觉，人得整体保持清醒。因此呢，希望这本《躺平》能在新的一年成为一剂小小的焦虑抚慰剂，为大家紧张的生活带去一丝轻松与惬意。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健康快乐，在工作与生活中能够劳逸结合，摆脱内卷焦虑，拥有选择躺平的自由。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就在我们刚才说这个《躺平》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已经说了自己对躺平的看法，我觉得特别棒。特梅普说，躺平是什么？神游太虚啊。复古说，躺平就是释放灵魂啊。7373KZ 说，我觉得躺平就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吧。哎，其实刚才大家说的都特别好，因为我喜欢《躺平》这本书，是因为它前言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你要是正躺着，就应该理直气壮。 哎，我们的第30段，也就是每天的6点到6点30分是书单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睡眠书单，第一本书就是刚才说到的《躺平》，下面一本书是《失眠疗愈》。 嗯。我们为什么在躺平后面介绍这些书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躺平是有科学支持的啊，这个躺平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失眠疗愈这本书告诉我们睡眠是如何重要的。这本书的作者啊，因为作者本人我认识，我大家简单的说两句、 哦、是你认识的朋友？ 对，因为他在精研所工作，孙伟博士，他出的门诊叫睡眠门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很多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从来不知道哦，睡眠还有专门的门诊呢、啊。现在在很多我们国家大城市，因为这个睡眠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都开设了睡眠门诊。所以如果周围您有朋友出现了这个失眠的状况，睡眠质量不好的状况，那就建议他可以去失眠门诊看一看。这本书呢，就是从一个睡眠门诊医生手记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看待失眠，如何应对失眠，以及我们能为失眠做些什么。其中有一些知识的科普我觉得挺重要的、啊、刚才我们说了调查大家是不是失眠、那什么叫失眠呢？我念几个标准条件啊，大家可以看看。第一个叫入睡困难。什么叫入睡困难？如果您躺在床上30分钟之后还无法入睡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入睡困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维持困难。比如说有些人经常说，哎呀，我这个睡着了，过一会儿就醒，过一会儿就醒，对不对？而且醒来之后再难以入睡了。还有就是感觉睡醒了一点都没有解除我们的疲乏，夜间虽然躺了8个小时一点电都没充上，这有可能是睡眠有问题。那作为睡眠门诊的医生呢，作者就贴心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办法让床爱上我们，让我们爱上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不要在床上做跟睡眠无关系的事情，比如说看手机，甚至阅读可能也不推荐，除非您是背单词，而且背 或者背考试卷子、 对，看看书马上就困了，那是例外。那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睡不着，就离开床，让床成为一个和睡眠联系的地方，离开床去做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冥想啊，听音乐呀、啊，这些放松的方式，然后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内容啊是睡眠，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而且我们还带来了一份睡眠的书单。为什么带来了这样的一份睡眠书单呢？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不太一样，我们也特别希望听众朋友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您就一次性的把关于睡眠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就给您精心的挑选了这样的一份书单。前面的两本书呢分别是躺平还有失眠疗愈，那下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伴你一生的睡眠指导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就告诉大家，这本书啊是英国睡眠领域课题专家、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心理学教授，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帮大家梳理从出生到死亡整个人生阶段所面临的睡眠问题，进而还要直面育儿、家庭关系、工作与生活的挑战。那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爱丽丝·格雷格里呢，她是睡眠领域的权威专家，她花费了10多年啊进行专业研究，并且在这个领域的相关领域里面发表了数百篇的论文。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呀，真的是我觉得在睡眠领域非常强的。那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本书当中呢，从咕咕坠地到垂垂暮年，睡眠永远陪伴我们，它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与认知学习、精神健康、身体机能等方面密切相关。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还有书中不止分享了各种助眠的小妙招，拯救逐渐失去控制的自主睡眠，更让读者学会在清醒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其实哎，我觉得这本书汪冰博士，我看到他的这个目录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本横跨整个人生的书籍。你看他有睡眠101问，还有像婴儿一样睡觉，生命早期的睡眠，还有成为老年人每天睡一觉，工作休息玩耍样样好，另外还有啊长夜漫漫，老年人的睡眠，还有就是通往瞌睡王国的车票，让你夜夜好眠的小贴士，等等等等的这个内容，真是横贯了一生。这本书谁拿来都可以看，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 就是在你说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位特别幽默的朋友7373KZ 说，估计看这本书本身就有催眠作用，那不就更好了吗？阅读本身就让你有助于助眠。其实在刚才这本书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内容讲的是不惑之年仍然无眠啊。本来人过40，人生无惑了，应该放下轻松了， 可是睡眠反而成了头等大事。就像有人说，这个中年人的处境啊，举目四望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人，而自己想依靠任何人却没有找到可以凭借的肩膀。所以提醒正在听我们直播，特别是刚才那位说为青春期的孩子焦虑的朋友，一定要有足够的自我关爱时间。我跟有些中年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哪有时间睡觉啊，你看这么多事情。但是 睡觉，对啊，我也是哪有时间睡觉， 啊， 这么多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科普，是告诉大家睡眠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事情啊。我们天天都在砍柴，都忘了磨刀，但是多睡一个小时，多睡30分钟，有可能你一天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你和孩子对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一家人都能从你的情绪变化当中获益。所以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不光是关爱自己，还是关爱每一个和我们打交道的人。 王明博士，其实我知道啊，虽然我是很少失眠的人，但是我也知道失眠的人的痛苦。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药啊？其实有很多的能够很快帮助睡眠的药物，吃一两片就管用。王明博士，你作为医学博士，你对这一点，你对这个看我的这个建议怎么看呢？ 这个睡眠药物其实历史悠久，大家都知道安眠药，对吧？即使不知道安眠药具体指的什么，大家都会知道有很多的药物是可以帮助睡眠的，药物的辅助很好。特别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助眠药物的市场越来越大了，因为大家越来越失眠了，如何开发出副作用更小的可以终生服用的帮助我们入眠的药物，就成了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商家必争之地。但是我的一个看法，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刚才推荐的这本失眠疗愈啊，精神科医生的观点，药物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最好的恢复自然睡眠节律的方式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这是一个人本来就拥有的功能。你会发现没有见小婴儿失眠的，对不对？当然随着我们的成长发育，可能睡眠反而成了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药物可以作为重要的辅助，但是一个理想的失眠疗愈，我觉得是最后回到自己能够好好的安眠一宿的状态。 我发现我这一次挑选的这些朋友，这些聊天室里的朋友，他们的名字都是用户某某某某某，比如说用户 7373KZ， 他就说了，看小说都是越看越精神的。我和您一样，我好几次，哎呀，我真的是好几次，我有几次王明博士，我是连着一宿一宿又一宿看了，我最多一次看了3宿的小说，终于把一本小说看完了。 所以 白天我还得上班。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床上读小说了，我觉得在床上读小说有一种在床上看电影的感觉，因为你的大脑当中会不停的脑补小说当中的情节，特别是越是好的小说越扣人心弦，你总想知道什么呢？就是下一幕会发生什么。 对， 永远的下一幕就是永远的下一秒、下一分、下一个10分钟、下一个半个小时，再抬头，哈哈，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7点。 所以我现在改成，我如果要想要看小说的话啊，我就周五看，因为你周五看，你就即便周五晚上不睡觉，周六还可以睡，然后周六即便不睡觉的话，周日还可以睡，但是周日就坚决不能再看了。我这真不是什么好方法，但是如果您实在实在特别想看的话，可千万别周一到周五看小说，要不然哎呀，长期不睡觉生不如死，我真的是试过的。我 这 是 个 坏习惯， 所以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是不能看小说，放在恰当的时间安排恰当的事情。我们对工作的安排是井井有条写到日程表上，但是对自己的睡眠的安排却很少有人真的列到日程表上。刚刚有一朋友说别和这个睡不着过不去啊，提醒大家在失眠疗愈这本书中也是，如果您突然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哎，我听流沙汪冰说了哈，这个睡眠很重要，我平时都是个夜猫子，我今天要早睡，争取睡够他8个小时10个小时，我就早早上床了，比如说 然后你就睡不着， 结果我们都知道结局啊，试过的朋友都知道肯定不会说睡就睡着，因为你已经有了自身的一个顽固的睡眠习惯。所以呢，在刚才的失眠疗愈当中呢，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10分钟10分钟的提前，别一下提前几个小时，那你可能真的是即使做到了他也睡不着啊。 哎，刚才我们带来的是英国的一位著名医学专家谈到的这本书，叫《伴你一生的睡眠指导书》。如果您认为某些西方的方法可能不适用您的话，那接下来睡个好觉带给您，这是我们国家的专业的人员撰写的一本书，告诉你啊，这个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7个训练，帮助你摆脱失眠的困扰，随时还有一个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安眠练习册，然后指导你的行为习惯，让你21天重新拥抱睡眠。王明博士，这可行吗？ 作为医学专业人士的您， 这本书呢，我觉得着重推荐的亮点就是它的安眠练习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睡眠指导书。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会参加那种啊人生成长训练营，我就20多天掌握一个什么技能，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每天花点时间掌握安眠的技能呢？这技能多重要啊，这简直是神技能。因为刚才还有位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拉仇恨，说我不失眠，我是那种沾枕头就着的人啊。 我也拉仇恨来着，这是提醒我是吗？王明博士， 拉仇恨的朋友对我们就是个刺激，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好好睡啊。这本书盼附送的安眠手册，就是带大家用书中的方法记录每天的睡眠情况，指导我们每日该做些什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成功付出努力，学习某种技能大家都看得见，但是睡眠不是一种重要的技能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仔细观察过，我观察到我周围一些特别有能量的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领， 沾枕头就着， 对，他们经常沾不着枕头啊，因为太忙了，所以就闭上眼就着，所以他们可以在车里睡，在飞机上睡，在任何他们可以闭上眼的时候小睡一下。那我也看到有睡眠的科学研究书中说，这个 NASA 美国的航天局他们也有这个小睡文化，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神技能，你不就比别人更多出了一些多余的电能可以供给你的事业了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利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如入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大家说，大家听，大家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 哎呀，我们这片花说的特别好，读书俱乐部就是大家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睡眠，我们会谈到睡眠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有互动话题，还有啊睡眠的书单。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几本书籍了，那接下来这本书的名字叫端粒。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端粒是什么呀？没关系，我们先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的介绍，然后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我们有请医学博士汪冰来做，哎，真的是啊，现场指导。好，我们先来听一听端粒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原力图书品牌负责人，也是端粒一书的责编李贝。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完整的书名叫做《端粒：年轻、健康、长寿的新科学》。相信年轻、健康、长寿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那这本由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心理学家艾丽莎·伊帕尔共同创作的作品，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让大家更年轻更长寿的基因密码，那就是端粒。端粒是细胞染色体末端的一个结构，负责保护染色体，而端粒的长度与我们的健康水平和寿命息息相关。影响端粒长度的因素除了遗传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揭示了睡眠质量、运动、饮食，还有一些化学物质都会影响端粒。而慢性压力、负面思考、人际矛盾、不和谐的社群关系也会伤害到端粒。其中和我们今天主题特别相关的是关于睡眠对端粒的影响。作者的研究表明，充足的睡眠意味着有较长的端粒。每天睡7个小时或者更久的人会有更长的端粒，尤其对中老年人尤其是这样。当然我们在人群当中也会大约有5%的人每天只需要5-6个小时的睡眠。同时作者也强调，除了睡眠的时间，睡眠质量和睡眠节律也很重要。当科学家移除小鼠身上的时钟基因时，他们的端粒酶就不再具有昼夜规律，端粒也会变短。那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睡眠呢？作者也给出了几个建议，比如睡前留出一些缓冲的时间， 可以用来冥想或者阅读。远离蓝光屏幕，在睡前一小时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让电子设备离开卧室。不要拖延上床的时间，准时上床睡觉。上床时还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用一些精油、调暗灯光等方式，营造放松的心情和气氛。上床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头部和颈部的运动，消除一天的紧张感，等等等等。更多的关于如何保护我们端粒的方法，大家可以在书中的每个章节的最后的逆龄实验室里找到答案。最后，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健康、更快乐，越活越年轻。 端粒结束之后，现场解答有请汪斌博士。端粒是什么呀？好陌生啊！我觉得这书是不是有点太高深了？ 嗯、 咱们在这个时间段讲这样的一本书，哎，你觉得普通朋友会感兴趣吗？ 我觉得介绍这本书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端粒和我们很多人都在乎的事情有关系，就是衰老。因为这个马上要过年了，很多人又会参加同学和同乡的聚会啊，同龄人的聚会。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上学的时候不显老的人，五年十年以后啊，衰老的速度变化可能差别特别大，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特显老，有些人好像永葆青春。这就和这个书里讲到的端粒有关。端粒就是染色体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结构，我们经常用那个比喻，就是像鞋带端点，鞋带端上那个塑料箍鞋箍，它就是防止鞋带松开的。但每次细胞分裂的时候，那固定鞋带的那个塑料箍啊，就会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如果你衰老速度越快呢，往往端粒短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想逆转衰老这件事情啊，虽然衰老最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慢一点的方式，除了这个医美表皮功夫之外，睡眠就是一个天然的美容方式，它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态保持更好。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啊，继续用我刚才说的充电说，或者说我们都需要休息来恢复精力，你总是在消耗自己却没有时间恢复，那时间久了这个机器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嗯， 所以就是借由刚才的编辑读书来告诉大家，我们身体的很多部分都等待睡眠这个重要的方式来得以修复，所以我们需要重视起它。哪怕你为了你的面子，为了你的减肥大业，也应该通过睡觉的方式。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我要去睡个美容觉，对不对？因为睡觉其实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出一种健康态的美。 哎呀，我真是觉得啊，我们这个听听聊天室的这个听友的素质真高。你看这个复古他就说了，他说端粒呀、啊、短了容易得癌症，说端粒呢是基因的一小段，而且呢他还特别说了，说这个端粒还和这个衰老迟钝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听众的素质太高了，哎呀，我们不仅听众素质高，其实我们请来的嘉宾的素质才是高呢。大家不论得到没得到奖品啊，其实能够听到汪斌博士的现场解答，您都是赚着了。那还有更赚的朋友，那是我们的获奖听友。我们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是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的书籍一本送给大家。汪斌博士刚才把那个权利交给您了，您出题、您来公布获奖的听友。所以现在我们的第三道题，喝酒真的可以改善帮助改善睡眠吗？有没有获奖听友出现了呢？ 在这个说获奖听友之前呢，我还想回复一下我们正在互动聊天室的朋友问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端粒变短还可逆吗？端粒除了被消耗以外，我们身体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机制平衡这种消耗，就是端粒酶，它可以修复端粒的长度。所以告诉您，按照现在的研究是可以被修复的，从某个角度部分程度上是可逆的，所以我们睡觉才会推荐给大家啊，好好休息。那刚才说到了获奖，我们刚才互动的话题是喝酒真的有助于睡眠吗？我已经选出了中奖的这位朋友，他就是我们的用户 5335IK。 我为什么选他，大家听听他的答案。 嗯， 他说喝了酒以后呢，睡觉容易浅眠，就是浅睡眠，这是由于酒精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造成的。喝了酒以后人容易感到亢奋，但实际上神经系统却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喝了酒以后很容易让人觉得困倦。那这里边可能有些表述不是特别的专业，但没关系，我觉得它是所有答案当中讲原因讲的最完整的。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酒精对我们睡眠究竟是怎样的作用呢？那摄入酒精确实可以让你容易出现比如说放松困倦的状态，但是它会让你失去深度睡眠，刚才那位朋友就说到了这一点。还有就是大量的摄入酒精啊， 我们夜间的呼吸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当酒精消失的时候，你会在半夜醒来。还有互动留言区的朋友，虽然我没有选中您的留言啊得奖，但是我依然觉得你的留言特别有价值，就是说喝多了那叫宿醉，那不叫睡眠，第二天起来是要付代价的。 哎，那也特别要跟大家说，虽然您今天没有得奖，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天天都有奖品，所以今天您没得奖，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大后天，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得奖的。哎，有个希望在前面等着您，不是也挺好的吗？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啊，我终于找到一位，他不是什么用户名多少多少，是乐乐1335，他谈到了啊，这个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觉得他这个答案特别好，他说起来重睡一遍，真的是。 他说这个姿势不对啊，起来重睡，特好，特励志，所以就是别跟自己较劲，别想失眠，明天报告怎么说，等等等等，别自己吓唬自己。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 我是王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睡眠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那么我们还有一份睡眠书单带给大家，这份书单包括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失眠疗愈》伴你一生的睡眠指导书、睡个好觉、端立以及躺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奖品发给大家。其实前面已经揭晓了三位获奖的听友朋友，那最后一位听友朋友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儿我也告诉大家，在我们聊天室当中两小时点赞最多的听友就是我们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会在大概18:55左右的时候，请我们的场控、我们的大管家给大家发上张截图，那上面就能够看到啊，点赞的人数还是那个老规矩。当然，我们今天点赞第一位的嘉宾朋友肯定是我们的获奖听友，但是如果您在本周已经获得过奖品了，获得过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奖品了，那我们就会把这份奖品顺延给下一位的朋友，也就是排位第二的点赞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点赞呀，这就决定着您是否得到我们的第四份奖品呢。在我们的第四时段啊，读书俱乐部一共有四个时段，第四时段呢是从18:30开始，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有声书，特别特别好听的有声书。其实以前我没有听过的时候，我真没有想到原来有声书这么好听。那今天带来的有声书是什么内容呢？有一句话说呀，早上不起床是因为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天，而晚上不想睡是因为不想结束这一天。晚上10点是健康专家公认的最佳睡眠时间，但是啊，在这个城市里应该还有很多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或许还在因为白天的事情而烦恼，或者因为拖延的习惯而不想入睡，可是晚上10点是我们的淋巴和肝脏的排毒时间，因此你应该善待自己，先给自己一个好身体，才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面对新的一天。陪你入眠，用科学的方法带给你一个健康的睡眠。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有声书《陪你入眠》。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在动物界，小虎鲸和宽吻海豚可以在出生后1个月不睡觉，而他们的妈妈为了看护幼崽，在这期间也不合眼。这一发现让许多人兴奋不已，有朝一日人类是否也能像动物一样不用睡觉也精力充沛吗？然而答案是令人沮丧的，科学界的结论是没有动物可以不睡觉，区别仅在于因生存条件、环境的优劣和新陈代谢的不同，决定了各种动物的睡眠方式、睡觉地点和睡眠时间的差别。小虎鲸和宽吻海豚刚出生时不睡觉，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 避免睡觉的时候受到伤害。此类也只是个特例，没有普遍性，所以我们就不要打可以不睡觉的主意了。而好的睡眠对于人体的健康又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不仅要睡觉，而且要按时睡觉。晚上22点是健康专家公认的最佳的睡眠时间，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淋巴和肝脏的排毒时间，所以你应该善待自己，给自己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面对新的一天。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内容啊，真的是陪你入眠。如果今天晚上睡不着的听众朋友，完全就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一本这一个有声书的内容，陪你入眠。这是第一季当中的一小段的内容。王明博士，你没有想到有声书这么好听吧？没有想到听听 FM 的有声书这么好听吧？ 嗯，而且关键我刚才是闭着眼品味了一下，就是那个声音和情境，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入眠的冲动。所以可惜就想到了那句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么好听的入眠音频让我错过了后面的信息。但不管怎么样哈，能发挥任何一种功能都是很好的。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啊，读书俱乐部今年还有这么棒的节目，他特别喜欢，他得多来听，特别是知道了天天都有问题，天天都有奖励，那我得天天来听，我想要书。哎，其实我觉得读书俱乐部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聚拢了一些愿意读书愿意思考的朋友。我想得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彼此参与和分享。你看大家都在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失眠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不过看到一个答案有点惊悚，哎，我估计你也看到了，失眠的时候三个字打孩子。 你批评一下啊，你这太不对了，怎么能拿孩子撒气呢？ 对， 你要和孩子共同成长，你睡不着的时候孩子兴许还睡不着呢，人家一想我要打爸爸妈妈，那你说这哪行啊，这不行，不能打孩子，批评，赶快批评一下。 对，你看我们这马上就有特别睿智的听友告诉我们，这位叫有人说的朋友说，哄孩子就可以把自己哄睡了，你看这多好啊，一下双赢，哄着哄着孩子没准你比孩子还先睡着了，为什么要打孩子呢？当然我想那位朋友是开个玩笑。我也建议大家因为失眠变得暴躁，因为暴躁变得失眠的朋友更要好好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刚才啊那位获奖的黑暗塔的听友他悄悄话告诉我们，他说他有了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了，所以他愿意把他的这份礼物啊送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所以汪明博士刚才黑暗塔回答的应该是喝咖啡那道题，是不是？ 对，回答是。 那我觉得咱们现在是重新挑一位关于这个喝咖啡的网友呢，还是说我们今天聊天室点赞最多的听友咱们发两份礼物给大家呢？ 我们还可以，也能排出排位吗？ 能够排，我们这个听听聊天室是可以能够看出来这个点赞最多的这个听友的。 第二名能看见吗？ 能看到，能看到的。 哦，那我们可以把一二名都送他们我们今天专门备的这本书吗？ 太好了，太好了。那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现在哎真是啊，大家的读书俱乐部，谢谢黑暗塔把您的这份礼物送给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在有两份礼物送给聊天室里点赞最多的听友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了，欢迎大家赶快点赞，多多点赞。 现在点赞中奖机会变大了啊，是以前的二倍了。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睡眠的话题，我看大家也各出奇招啊，也有一位朋友讲到了伴我同行说为了助眠看书，但是有时候越看越精神。前不久有一次啊，就跟流沙的经历一样，计划看半个小时，看了一个小时还不困，反而被精彩所吸引，又打开灯接着看。遇到一本好书是一种难得的事情，因为好书失眠也是人生当中幸福的事情，但不要因为这本书天天失眠，对不对？最后就连读书的心情都没有了。 看书看到凌晨4点半是最尴尬的时候，我每次都在那个时候想，我是继续看呢，还是我索性就睡觉了呢？我最后索性就都继续看了，看到早晨了，哎呀，痛不欲生，我要改，我一定要改。尤其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关于睡眠的系列的节目，一定要改我这个坏毛病。刚才说了我们在第40段啊为大家带来特别好听的有声书，那今天我们继续带来有声书的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有声书陪你入眠当中的一个内容，就说到了啊，刚才说到的是人 到底要不要睡觉。 嗯， 其实关于我们到底要不要睡觉，关于陪你入眠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吗？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我们通常认为每天的睡眠时间必须要保持在八个小时，否则就是没睡好。其实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很多的失眠者就在纠结于这个时间的多少，在深夜的时候就看着闹钟很焦虑，在想我还能睡七个小时，我还能睡五个小时，结果就造成了夜间容易惊醒，第二天醒来精神就很疲惫。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八个小时的睡眠才正常这种概念的绝对化是有一些商家广告由于利益的驱使而造成的，其实它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八个小时的概念只是人类睡眠的平均数，具体到个人还存在着明显的个体的差异。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长数，它是受到年龄、性别、个人的体质还有习惯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的。那么关于睡眠时间究竟每天睡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对于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配偶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而对于你而言就是不够的。作家丹尼尔·斯迪勒就曾说过，他每晚睡不到五个小时。所以睡眠时间是因人而异的，不管你睡的时间长也好，你睡的时间短也好，只要睡醒之后你觉得很舒服，那就对了。其实睡眠的质量要重于睡眠的数量，也就是说你睡眠的质量好要比你睡的时间长更重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睡眠时间有很大的不同，长身体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睡眠，因为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会长得比较快。不能将睡眠时间作为检验睡眠质量的唯一标准，只要时间比较稳定，第二天你醒来以后精力充沛，思维行为敏捷，就属于高质量的睡眠。事实上当你整整七个或者是八个小时没有睡着，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更是这样，一些老年人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因为他们的身体不再需要睡眠生长的时期了。当然长期的睡眠时间过短危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你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的话，那么死亡率是能睡足八小时的人的180%，衰老的速度也是正常人的2.5到3倍，所以它的危害已经超过了吸烟。睡眠越少的人就会越容易发胖，睡眠越晚的人就会越容易感觉到疲惫。 有声书听完以后太容易睡觉了，所以我就在每一段有声书的后面加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让大家别睡着了。但是现在您能够感受到有声书的魅力了吧？如果今天晚上您睡不着的话，您知道您干什么了吧？就一定要进入到听听聊天室，听一听陪你入眠。我觉得能睡着。 至少我们在当场体验的结果就是很不错啊。所以在直播间我们需要努力掐自己的大腿来保持清醒的状态。 哎，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还有两个获奖的名额要送给聊天室两小时内点赞最多的听友。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点赞助力榜的这个计时的情况啊。我觉得我这样， 我们发给两位听友，但是呢我们要把前五位的都来说一说，因为有的听友可能已经得到过我们的礼物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礼物顺延。排在第一位的是萤火虫瑶瑶，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梅普，排在第三位的是黑暗塔。哎呀，黑暗塔刚才您说过了，那个书您有，所以那肯定就是下一位用户 8510TB。 第五位小皮球，哎呀，这是我们的场控，很多朋友说他是小秘书，其实要告诉大家，小皮球是我们的大管家，不是小秘书。所以我估计今天咱们的礼物应该在点赞助力榜要往下顺延了，是不是王明博士？ 不过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是吗？ 对，大家可以继续点赞。 有朋友说了，秋风秋雨说，睡觉前可以做一点点头部的按摩，用木梳梳头，使头部经络通畅，有助于睡眠。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自己的身体的哪一部分对按摩比较敏感，比较容易放松下来，因为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身体说明书都不太一样，所以愿不愿意在今天睡觉之前，我们刚才说了，睡觉之前咱不能说上床闭上眼就睡着了，咱可能需要5到10分钟的软着陆的准备时间，在这个准备时间愿不愿意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聊过的，或者您没听到我们聊但是听到别人说的助眠方式去试一试，看看什么是对你有效的。我们这位叫用户4856的朋友说，听完节目以后呢，充分全面的认识了失眠，从而改善睡眠质量。哎呀，我想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初衷，是不是？刘莎当时做这个睡眠的选题呢，我想也是考虑到了，其实睡眠作为我们生命中1/3以上时间度过的方式，真的值得我们好好认真对待一下。 我容易吗？我找了这样的一份睡眠书单，首先我不想找那种特别旧的书，因为有一些科学知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其实和知识和科技是有关系的，那知识如果太旧的话恐怕有的时候已经赶不上趟了，不太适合大家。我又要找新的书，然后又要顾及到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个体差异，所以这个书单里面有这个中国的书，本土书也有引进版的书，而且我又怕大家呀就是光看这个睡眠书特别的觉得没趣儿和单一，所以我还找来了躺平各种方式的搭配，得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心满意足了。我虽然没有得到奖品，我也非常高兴啊。 所以大家的参与和互动每一条我们都看见了，对我们来讲都是做这个节目的奖品，非常重要的奖品。其实读书是个媒介，读书是个话题，借由我们今天的读书，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能从每个人身上学到有用的知识。 而且我真是觉得啊，有的方法可能放在我身上没用，但是放在汪明博士身上他可能就特别有用，所以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听听这个聊天室，而且大家能够互相看到各自的这个发言，这样的话呢您可能能够从其他的朋友当中找到对您有用的方法。 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户 7373KZ 就说了，他有个睡前助眠小妙招，就是每天睡前给闺女读会儿故事书啊，10分钟20分钟，然后就我们这屏幕上是方块，我估计就呼呼呼的是吧， 俩人就一起呼呼了， 俩人都一起睡着了，这是多好的方式啊。 如果今天晚上您睡不着，您就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声书陪你入眠。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就是补觉你补对了吗？ 有人觉得睡眠时间不足，那就补回来吧，晚上睡不好就白天补补觉，再赖一会儿床，强迫延长睡眠的时间。平时睡眠不足，周末就睡到中午。可是对于经常需要早起的人，尤其是白领来说，平时起得早，如果周末赖床睡到中午，反而因此打破了平时的睡眠规律，结果会导致工作日开始失眠。而有人习惯在中午补足8小时睡眠，时间虽然足了，可是睡眠质量却很差，而且醒来后会有头痛、精神恍惚的感觉。事实上，睡眠和逝去的时间一样，是补不回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大卫·迪杰他证实，睡得多与睡得少同样不利于健康。偶尔熬夜或者是失眠，可以适当的推后起床时间，以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如果平时工作繁忙，经常睡眠不足，可以适当的午睡。但 时间以30到40分钟为宜，最长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如果没有条件午睡，可以抓住白天的任何的空闲的时候打个盹儿，或者做做放松的训练。长期的失眠者最好不要午睡，以免降低了夜晚的睡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 读书俱乐部，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睡眠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那失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和我们互动，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两位获奖嘉宾的名额，我们会在18:55左右来公布啊这两位获奖的听友。王明博士，刚才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说。说这个失眠的时候干什么，大家都数数。其实很多人啊，包括我也数过羊。那大家为什么通常都会选择数数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这个太简单了，而且一说就会。我告诉你就数数呗。哎，那数数谁不会啊？从小咱就学过基本的算术啊，这个10个指头用上还不行吗？但是我们刚才告诉大家，正确数数的方式就是用上你的10个指头，脚指头都别用上，1到10最好了，然后再重复数1到10，因为数的越多啊，你就越精神。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阵特别时兴做一件事情，就是背那个圆周率，大家就比赛看谁背得更、 你现在还能背下来多少位？ 3.1415926，到此为止。 3.1415926535897932386，我现在能背下来20位，当然是当时我小的时候能背下来到100位，后来忘了。 但是现在 我 发现 我是因为失眠给忘了的。 是，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就说自己很多事情撂爪就忘，大概因为睡眠只有3小时。这个睡眠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因为我们记住东西啊是需要在睡眠当中大脑来进行巩固的。背圆周率也是我不推荐的，因为圆周率背的位数越多你越精神，因为你要问自己是背错了再重背一遍，而要记住那么长的位数，那一定是需要相当的脑力投入的。我也是告诉大家，咱就放弃在睡觉前这么努力用功，咱干点别的。比如说大梦胡杨就说了，我失眠时候听广播或是听有声的小说，还有朋友就说听广播有助于睡眠。这位叫冰心 DDX 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广播最大的好处啊就是陪伴性，无论您在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在一边不打扰您，它不像视频一样占用您的眼睛，这可能也是我觉得广播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侵入性的陪伴。 这位修员他就说了，我把读书俱乐部发朋友圈了，分享给朋友群了，大家一起来听节目。没错，您叫来的人更多，我们就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出好主意，我们一起来读书，读好书，读能够走进您心里的书。还有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他说听着这个声音就想睡了，应该他是刚才听陪你入眠的时候， 刚才的有声书啊，请叫我兔子。这位朋友说了，我会在睡不着的时候想象自己遨游太空，然后睡着以后就开始做梦了，梦见和外星人来自星际大战。 你没刷新吧？他后来说，然后我就醒了。 然后就那就是噩梦是吗？我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有本书上就讲到了如何用做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今天没有推荐的原因呢，我想可能对不同的人影响不一样。有人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有人是越想越精神。这个核心的方法就是睡前大概在大脑当中呈现一下你想解决的那个问题，然后在入睡之后呢醒来赶快在睡前啊应该做个小准备，在旁边放上纸和笔，一旦醒来的时候就把梦记录在你的小本上。也许一开始你整理不出头绪，就是我这个梦啊我是这个和外星人交战，和我目前要做的这个难题没有关系，但是慢慢的也许几天下来你的观察有些梦能给你启发。虽然这个事儿不一定对所有人有效，但我想提醒大家，梦对创造力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梦是现实和梦境的交界处，现实和幻想的边界在那一刻被模糊了， 我们日常中的物理法则不再适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在大脑当中重新的排列组合。 哎，数数是机械的，这位用户9259他就说了，也是被动的，因为你为睡觉而数数，这样放松不了，所以听广播听读书俱乐部，难道您下午5点到7点您就睡了吗？您要听我们节目给您听睡了。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夸咱们，王明博士说是批评你这位优质嘉宾的。 我觉得他是赞美我们，就是我们的节目值得反复收听。也就是他不光会听我们的直播，在睡不着的时候还会拿出来读书俱乐部听读书俱乐部的回放，也非常好。其实听熟悉的东西我们更容易入眠，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像数数一样，我们在接受新的资讯的时候也需要让大脑处于相对激活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2位获奖听友还没有产生出来，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得到我们的礼物呢？就是您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不停的点赞点赞点赞，我们有2位听友是在我们的这个点赞助力榜上排名第1位和第2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是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的图书一本。王明博士，你觉得谁会得奖？刚才咱们有一个助力榜啊，排在第1位的是萤火虫瑶瑶，我觉得他应该是肯定能得奖的。但是后面呢还有几位，因为有我们的大管家在这里面嘛，所以他肯定不能得奖。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然后还有合作伙伴一律不在得奖的这个排名当中。然后还有刚才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的他有奖品，有这本书，所以愿意把他的奖品送给其他的朋友。所以真是啊，我们今天这个点赞助力榜到底最后奖品会发给谁？ 你可以更新一下，现在球球已经非常及时的发给了我们最新的点赞助力榜。 我们的大管家发来了是吧？ 我发现第一名你猜对了，还是萤火虫瑶瑶。第二名呢是特梅普这位朋友，这名字每次见到的时候都非常的想 象。但是特梅普我估计你得不了奖，你是不是这周已经得过奖了呢？我一会儿问我们大管家啊，看看你得没得过奖。然后还有哎呀，用户8510TB， 这应该是匹黑马、 啊、 是吧。然后还有修缘 T 修缘也是，哎，我去问问大管家啊，看看情况，或者大管家直接悄悄话我一下呗，看看咱们哪位听友是在这一周没有得过奖的，我们就把这最后的2份礼物送给他啊。 哎，其实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今天得奖了，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今年的读书俱乐部有很多中奖的机会，希望大家参与，我们把眼光放长远。当然我也知道今天来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也不只是为了这点奖品，正是大家的到来让我们这儿有了更多的人气。一个俱乐部啊，要是连人都没有，那可太可怜了。 我先来说一说吧。应该我们今天的最后两位获奖听友啊，能够得到我们的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的2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的听众朋友，是萤火虫瑶瑶还有特梅普。当然了，如果你们2位呢已经在本周得过奖品的话呢，我们的奖品呢会后延到后面2位听众朋友，分别是用户 8510TB 还有修缘。所以你们4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大管家啊，我们的小皮球会不会私信联系你们。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其实发奖是特别公平的，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点赞的数量。 修缘马上就说了，我没得过奖。 他说了是吗？ 对，他刚说的。用户 9259YB 就说，我是确实是表扬点赞读书俱乐部啊，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读书，因为喜欢读书而读书，俱乐部的广泛的知识还有广泛的故事我们是可以反复收听的，在这里呢遨游着遨游着我就睡着了，所以是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入梦的。 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睡眠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那下个周四我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读书俱乐部，我也会请到另外的优质嘉宾王明博士，也会长期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所以并不是说下周四不是他，以后就不是他，他会经常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对，我还会主动要求常来。其实说到节目最后呢，我想这是一个 新年的时刻，很多人都在总结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新年有什么打算。我希望大家今天能把我们节目说的内容认真的睡个好觉，写到自己的新年计划当中。如果有人问你过去的一年做过什么，你说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过睡过几次好觉，那您也可以把今天的书单告诉他，睡过一场好觉，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有科学为证。 哎，小皮球，我们的大管家啊，我们今天因为公布了四位的获奖听友，因为我怕呢之前是不是他们已经获过奖了，所以最后再请您核实一下哪两位嘉宾朋友了听众朋友能够得奖，然后再跟他们联系，要一下他们的这个姓名和地址还有联系电话，然后把书快递给他们，把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送给他们。好了，王明博士，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也希望大家能在今晚就睡个好觉。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这一次的内容就已经结束了，再会。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